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边。 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鼓励强制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昨天，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举行激情冰雪魅力北京，北京冬季旅游产品推介会。会上共推出了15条北京冬季特色旅游产品和15条北京冬季旅游自驾线路。详细情况，来听记者王博的报道。 体验冬奥场地，参与冰雪运动，感受京城年味儿。在北京冬季旅游产品推介会上，主办方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和承办方北京春秋旅行社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多体验北京冬季魅力的玩法，希望通过旅游的方式助力北京2022冬奥会的举办以及冰雪运动文化的普及。例如，魅力京张冬奥抢先看、北京延庆河北张家口三日游的产品中，游客可以前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县的冬奥会颁奖广场和滑雪场，提前感受冬奥会的氛围。而在自驾线路方面，主办方还为市民和游客规划了京西古寺之旅、冰瀑美景之旅、长城小镇之旅等线路。除了这些旅游产品和自驾线路，今年的北京冰雪文化旅游节还将举办多种主题活动。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悦介绍， 包含了北京市民快乐冰雪节、鸟巢冰雪欢乐季、延庆冰雪欢乐节等百余项的冰雪赛事活动，北京汽车博物馆、北京古代钱币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等将举办百余场的冬季博物馆、图书馆等活动。此外，国家大剧院、北京保利剧院、长安大戏院、北京音乐厅将举办千余场的冬季文艺演出。 据了解，这些冬季旅游产品、自驾线路以及相关的活动安排，市民和游客可以登录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官网以及北京春秋旅行社官网查询。 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本月12、13号，第三届北大歌剧论坛即将拉开帷幕。本届论坛将以歌剧思维与歌剧技术为议题展开深入探讨，并启动中国原创歌剧学院奖、高校原创文艺精品推广行动计划以及中国歌剧丛书首发仪式。论坛期间，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原创作品《北大1918》将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上演。北京河北梆子剧团创排的原创现代戏《人民英雄纪念碑》昨天在天桥艺术中心首演。《人民英雄纪念碑》讲述了在1952年春，军代表玉琴回到老家河北曲阳大石村，招募石匠雕刻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故事。这部剧由王勇编剧，孟冰导演，梅花奖得主王红玲、王英慧担纲主演。由张千一作曲、赵大明编剧、陈新一执导的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兰花花》继2017年国庆节期间首演之后，将于本月20号到25号开启第二轮演出。本月14到22号，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舞剧《天路》将迎来第三轮演出，纪念青藏铁路建成通车12周年。这部今年7月首演的舞剧以改革开放重点工程青藏铁路为创作背景，讲述了铁路修建过程中铁道兵筑路人与藏族同胞之间心手相连的动人故事。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北京市的北风会有所减弱，气象条件有利于辐射的降温。预计明天早晨平原地区最低气温是-10度左右，可能再创今年入冬以来的新低啊！天气十分寒冷，目前呢仍处于低温蓝色预警当中，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明天白天持续晴朗天气，气温依然较低，上午仍然会有3到4级的北风，下午风力减弱之后比较适宜假日出行。预计未来24小时一氧化碳气象指数为4，请注意防止煤气中毒。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见4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也只有-2度，最小相对湿度10%。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走进演艺群英会。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每一个女孩都希望在婚礼上能够挽着爸爸的手走向她的新郎。父亲在女儿的生命当中充当着英雄的角色。可是你听过女儿在婚礼上找爸爸的故事吗？没错，这就是经典的百老汇音乐剧《妈妈咪呀》。冬日有温情，搞笑的音乐剧陪伴是不是为寒冬增添了些许温暖呢？经典百老汇歌剧《妈妈咪呀》的中文版第4季重磅回归，今晚各位主创将做客直播间，和您一起畅聊音乐剧背后的故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晚上呢，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已经非常有名的《妈妈咪呀》的中文版新一季的这个即将再次来袭啊！寒冷的冬天有百老汇的温暖歌剧陪您一起度过。那今天晚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各位嘉宾，马上把他们请出来啊！ 哎，我们先来请出这个，剧中扮演思凯的哈，秦飞，欢迎您。 哎，你们好。 哎，欢迎秦老师。 再来请出剧中哈山姆卡尔麦克的这个扮演者原野，欢迎您。 大家好。 我们再来请出这个剧中叫 Lisa 吧， 对， Lisa 的扮演者， 周晓薇，欢迎您。 大家好。 哎，我们再来请出这个大 boss 哈， 大 boss， 上海华人梦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李静，欢迎您。 大家晚上好。 哎，我叫欢迎李总啊，欢迎您啊！这个刚才没给您推话筒，你这一说大 boss， 我一紧张，哎呀， 你害怕， 一般都是被打的。 哎，说实话，我感觉看到他们的这个就是阵容来到这儿以后，我首先我觉得笑薇她其实特别有那种，就是夕阳女孩的野范儿，我怎么感觉？ 哦，什么形容词？野范儿？ 不是，就是那种好像感觉能看到她在舞台上那种， 哎呦，哎呀 ，那种，你知道吗？那种。 此处发生的事情是主持人的麦被他甩飞出去了。 大帅，这叫野范儿 啊，就是甩头那种啊，那种甩的帅的范儿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几位演员先互相评价一下好不好？刚才我评价的对吗？这个原野是不是野不野呀？也不野， 野哥， 生活中好像还蛮野的，台上没太敢。 对，我说笑薇他不就是生活当中还是？ 哦，没有，其实我觉得笑薇平时生活中还是蛮温婉的，因为我可能认识他已经有10年了吧。 哦， 对， 这么久了吗？ 哦，对，差不多， 差不多有10年了，所以他生活当中，那他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我觉得扮演的这个角色可能就是有一点就是外国女孩的这种典型的特征，就是性格比较张扬，比较直爽的。 对，的确是能够感觉得出来，她就是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带着角色来的啊，就是那种劲儿能够感受得出来。然后你觉得在咱们让谁评价一下原野吧，好不好？ 原野，你再先说说剧中的角色，然后再说一说。现实生活当中你跟剧中是一样的吗？我觉得刚看他觉得他特别斯文， 对 就他特别像在这个舞台上面会演那种就是家境特别好的然后 但他本人也是啊 这跑点了哎， 没关系，可以继续说。 好 就是特别像那种就是比较又很有内涵然后非常有修养的那种男绅士。 如果有对原野感兴趣的女同志的请您留言啊，然后 可以打开一直播平台或者北京时间搜索演艺群英会 当然您更可以走进剧场去观看新一季的妈妈咪呀啊。什么时候上演？ 12月14号 首演 天桥艺术中心。 大家 我们会一直演到1月5号。 1月5号，对。 每天都演吗？ 除了周一 每天 都是他们这几个人唱吗？ 基本上对，是的。 嗯， 他们三个人是每场都在的。 对好。刚才你说到了咱没说完呢，说原野就是给人感觉啊，就是特别像一个 绅士、 一位富家公子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来其他几位点评一下。我觉得其实晴飞有点这个感觉，是一出手就带刀的那种，会挖坑的那种。说一说吧，你眼中的原野是什么样子的？ 人很好 啊。 对，我比较和他聊得来。 哦， 自我感觉 啊，自 确实也很聊得来。 哦， 其实背后拿小本本记了一堆，是吧？ 哦，原野是一个人很好， 人很好。 坐在你们俩中间，我好不安啊！我感觉 来该你了，你可以点评一下。 袁老师啊，我好像确实跟你认识很久了。然后袁老师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然后那个上海话剧中心，的那个中流砥柱的演员，然后也是。那个这次来看他演爸爸挺惊喜的，因为他其实本人还蛮年轻，然后但是那个爸爸还是要有一些经历的，因为他是在21年前他在这个岛上爱上了我们这个女主角 Donna， 然后21年后他又回来了，并且看到 Donna 把他的梦想，他曾经在餐巾纸上随笔一画的这么一个酒馆变成了现实。然后他在这个岛上就重新又捡起了他的梦，他的爱情，大概是这么一个他的这个人物逻辑。所以他就是能就是看到他在台上把一个建筑师，一个爸爸，然后一个又重新找回爱情这么一个男人，就演得很有味道。所以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还是真的很欢迎大家到剧场来看袁野老师演的这个 Sam Carmichael。 对，哇， 你确定笑薇不是制片人吗？ 我觉得笑薇他的语言那个表达能力好强啊。 对， 就是他可以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把整个的这个人物的一根主线，就是很又就说的既清楚又简练。哦，这很不容易啊！平时业余， 他很厉害哦， 编剧做导演，所以他还是挺。 所以刚才有很多点没有说到哈， 周导。 啊，周导啊， 对，我们的肖薇同学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 商业互捧吗？现在是， 明白。哎，你别说，一说起袁野，他毕业于上海，然后你是一直也生活在上海是吧？ 我就是考完学以后，我才开始就是真正 在上海生活。 然后读完了本科和研究生以后，然后包括工作，就一直就是在上海。 你觉得我越看越觉得他。很像就是琼瑶剧里的那个，你知道，就是书桓那一类人。 我以为你想说马景涛， 典型的复古类型的美男子。 对，就是那种感觉啊。 此时应该想起《情深深雨蒙蒙》是吗？ 对。好，说完了原野，相信大家已经在脑海当中对他有一个初步的印象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晴飞吧。说一下晴飞。 节目之前套了半天近乎了啊，因为也是这个现在目前现任传媒大学的讲师哈，也教音乐剧是吧？ 是音乐剧班。 所以来各位你们两位可以点评一下情非啊，该报仇的报仇，该这个有恩的报恩啊。好， 小本本都记着呢。 哎，我觉得请周导先说吧，肖薇你先说吧。 哦，哎，我先说，情非他在台上特别的跳跃，然后因为就是我除了演 Lisa 之外，我还有一个角色是演那个 Sophie 的 cover，也就是说现在的 Sophie 比如说生病了或者是有什么突发的情况，然后我才有这个荣幸和我们的秦教授可以搭戏，因为 Sophie 和 Sky 是一对啊，所以就是我一直很想要跟他可以一起同台演出。然后大家如果来看音乐也看妈妈咪呀的话，一定要注意到中间有一个唱段叫 Lay Over Love， 就是用爱把我包围。然后在过往的这个呈现当中，很少有男生会把他的那个中间的那段唱成高八度，然后我们秦教授他是唱的高八度的那一段，然后同时他还要穿那个很难穿的一个潜水服，然后还有吻戏啊、激情戏啊什么的，就是都是在同时进行的，所以这一段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 好刺激啊！ 高八度想听哎， 有吻戏好看 哎，哎呦，吻戏现场就是很难实现，但是高八度真的很想听哎 啊。你想让他现在唱、啊、 现在好想听哦。 我今天刚吃辣椒，对，请到现场来听。 我们在这里可以卖个关子，因为秦教授他之前是在日本四季，然后他演过青吧，然后演了那个猫，演了就是戏剧故事，就大家知道的那些经典，他都演过，所以实力真的非常强悍。然后在这里，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卖个关子，卖个神秘，一定要到现场去听才会。 对对对对对， 没事，一会儿广告我再跟他商量。 你使用。这个美人计啊，争取能够拿下啊，让他给下半时段唱一首。那袁岩老师吧，点评一下情非的这个。 我觉得情非给我的印象啊，就是专业人有多优秀，其实小伟已经说完了。但是我感觉就是他让我有一点我觉得挺不可思议，就是他的这个活力和精力。就是我们在台上，比如说要是一排练，比如说每天排了五六个小时，肯定都会有一点疲倦的感觉。可能这时候情非就会跳出来，他就会是一个开心果。 他眼睛总是那样。 然后他没事给我们要是什么开个玩笑什么的，我们可能就会马上就像把那个电就充满了一样。 哦，还是整个在这个剧组当中 充电宝。 充电充电宝，这个形容非常的好。也就是说情非是属于那种活力十足的人，然后呢即便排练的再累，可能到了歇下来的时候，他立刻就扮演出一个这个像一个活宝一样的角色，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吗？ 大 boss 半天没说话了， 对 吧？ 我们得叫大 boss 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手底下领着这么一帮这个优秀的人员啊，这个的确您肯定功不可没，花了多少钱把他们凑起来的？ 其实我觉得妈咪啊，真的，因为我从2010年就开始做这个项目，2011年到2014年，我们一直在全国巡演演了400多场，然后我们每一年都能。就是和非常非常优秀，可能算是在国内来讲最优秀的一帮音乐剧演员一起合作，我觉得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然后今年其实刚才说到原野，我印象特别深，我们的英方导演是亲自来中国来做演员的招募，英文招募的时候我没有在现场，但是后来我就听他说啊，我们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 Sam， 就是我觉得我第一眼见到他我就觉得他就是 Sam， 没有别人，说的就是袁岩老师，所以我当时也是一直特别期待进组以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 所以现在期待满足了。 非常，我觉得还是导演还是非常有眼光的。对，然后秦飞算是应该是最晚加入我们的 之一，对，我是最晚一个， 因为 Sky 这个角色其实他虽然是。就是年轻，我们这个戏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有一波是爸爸妈妈这个年纪的角色，然后有一波是就是女儿和就是这个年纪的，这个角色 20出头， 对，20出头和40出头这两个两趴不同年纪的演员，然后这趴演员虽然说，年轻演员可能相对会好找一些，通常来说，但是 Sky 这个角色，因为他要唱歌要求很高，他和 Sophie 那段戏。的舞蹈要求也很高， 对， 所以这个演员通常都很难找， 很难找。 对，我们之前那三年是因为我们很幸运找到了一个男演员跟我们演了3年， 三季， 对。然后这一次找 Sky， 我们就一直都比较困难，就没有特别合适完美的，直到我们后来。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在传媒大学，我们在看那个学生的汇报，然后见到秦飞在台下，因为他是老师，他在台下，然后我们就看他说，哎。 你要不然来演。 所以就他，你当时没有看到他的专业，你就看到他这个人。 我当时因为我们聊也圈内也有了解到啊，从四季回来了一个演员，大家都说非常不错。 嗯嗯。 然后但是没有还没有看过他表演。 嗯。 但是也了解了他一些能力。 嗯。 然后当时见到他本人，我们就觉得嗯，他跟 Sky 这个形象啊，各方面气质还蛮像的。 哦。 后来当然也经过了试戏，然后我们当然因为英方导演在当时在英国嘛，我们就录了像，然后各种试戏，然后录像发过去，然后导演说没问题。对， 哦，哎，所以其实你们的这个整个的选人完全是就是英方的导演他们要来把关的。 把关啊。 对，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制作它是严格来说它是一个叫一度版权的制作，也就是说它的我们这个版权的整个的制作的要求和水准是和百老汇和伦敦演的现在目前在演的这版是一模一样，就和原版是一模一样的。 哦。 所以它的在它的质量把控的体系当中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它的主创一定要是从英国派过来。 哦。 所以我们的这次会有英方的导演音乐总监和舞蹈编导，配上我们中方的驻团的导演音乐总监和舞蹈编导，一起来把这个创作排练完成。 哦。 嗯。而且不光是主创团队，我们这次的技术团队灯光设计音响设计也全部都有。 舞台总监。 对，舞台监督啊，全部都有英方的原班人马来这个整个指导我们这个制作的过程。 哦。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原汁原味的中文版的作品。 没错。对。 但其实说起这个，那从差不多2011年开始就开始演出了。 嗯。 然后已经巡演这么多场了。 嗯。 那这个版本如果说跟咱们中文版相比跟以前的相比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这一版在我看来，我觉得因为这个戏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细节非常多。 嗯。 就虽然对我来说，因为我毕竟不是演员，我没有天天在排练厅里面去经历他们每天和导演一起经历的这些细节创作。 嗯。 但是从我来看演出，我每一场都能看出新的细节来。 嗯。 但是这一次我是觉得这个版本里面有更多的一些细节可能之前并没有讲得特别的明确或者是具体的，这次有更加的具体。 嗯。 每个人物都更加鲜明。 哦。 这是我的一个直观的感受。 嗯。 其中有几个片段和几个人物的塑造，我觉得是比之前还要更加的就鲜活。 哦。 嗯。但是其实这个戏因为它的这个版权的一个性质来讲，它基本制作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嗯。 就是它其实等于说你们在做这个中文版的时候，版权方就有要求你们不能做大的或者是那种删减或者改动什么的。 对， 对， 对， 对， 对吧， 这些都是要一模一样的。 明白明白明白。 包括我们的 服装 其实他们非常有感触。我们所有的服装全部都是从英国来的。 哦。 然后 我们的首饰。 对，首饰。 哦。 对。然后包括 从英国运过来的。 对，从英国进口过来的。然后这些衣服还包括我们的布景啊，虽然我们布景是还很简单，就相对看似比较简单，但是它的这个蓝白色的这个幕布是在英国的特定的一家工厂来手绘完成的。所以这个也是手绘过来然后寄过来的。 台上看着还是非常有效， 非常漂亮，而且那个颜色只有那个工厂才能做得出来。 哦。 那一种天蓝色。 明白。其实这种就跟我们前两天看那个电影里边嘛，不是说这种每一种颜色它有的时候这种配方或者配料什么的都是有自己独家的这个秘技在里边的。 对， 对，因为他们有一些东西是只有当地才能弄到的，然后那个东西做成染料它才能。 而且因为这个戏其实从1999年就开始在伦敦一直在演了。演到现在其实这一部戏演了将近20年，到明年是20周年。它其实它也自己也养育了一个产业。它其中这个工厂为了就只给妈咪啊在全球的这么多个制作提供它的这些东西，其实就可足以养活它这一个工厂。包括还有服装，还有一系列的人员，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家庭。 哇，想想一个剧演了20年，甚至都养活了很多企业，这是一部什么样子作品啊？当然，那这部作品它这个变成了中文版啊，有了中文的，就是有了一些中国的元素和色彩在里边嘛，比如说。在翻译上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我们请袁爷也给我们说一说，比如说你们在演出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些是不是外国梗有会进行转化吗？ 这说的特别好。 嗯 怎么说，就是 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像国外的电影，比如说《夺宝奇兵》，像这种戏的话，可能在外国的话受众面啊，然后就会比较广，然后比如说在里面开一些这种梗的这种就是玩笑的时候，观众可能很容易接受，很容易爆掉 啊。就是关于《夺宝奇兵》，你说到 对，就比如关于《夺宝奇兵》，但是中国的话，可能中国观众就反应不过来，然后而且当时就因为我们在佛山开始预演嘛，然后预演当时那个就是炮，然后就说你能不能每场换一个人名， 或者是我们的导演 啊，对，是总导演。他说你每场能不能试一下，就中国人哦。然后我就说跟夺宝奇兵里面这个男主角差不多，都有谁啊？首先旅行家、探险家，首先我想到 徐霞客 然后就我一说徐霞客底下鸦雀无声好，然后我说盗墓笔记对吧，然后到什么南派三叔， 对吧 然后底下也是鸦雀无声，然后第三场的时候，然后那个中方导演直接上了，你还是改回原来那个吧，可能是这个还比较尊重版权，咱们的这个可能还是稍微那个什么，因为他这个是所有的这一系列的后面这些词可能都是根据前面的这个梗来的但是你这种东西是前面铺排了以后，你换上中国词以后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因为毕竟是有文化差异的 明白所以其实你们也要一直在寻找一个就是中国的像类似于夺宝奇兵里的那个男主一样的这个冒险家，或者是那有没有电影里的英雄人物是咱们中文电影里的英雄人物是这种的， 其实我、要不然您现场帮我想 对 真的是想了好久 是吧， 对、 想想 人家徐霞客都来了，你想 孙悟空 我们可以征集一期观众， 对，其实 可以， 真的是可以，因为真的是就是已经试了很多，然后结果我们在那个广州演出的时候有一个观众连续看了好几场然后下来的时候，然后他就会问，他说这个人名是不是一个彩蛋 为什么每场不一样是吗？ 对，因为我们是在预演嘛，我们必须要试观众的效果对，然后但是我说其实真的不是彩蛋，因为当时的时候那个导演直接问我，他说我跟你说这个人名你会乐吗？我说我不会然后他又问了好多人，大家都说不会，他说因为这个的确是存在一个文化差异问题 明白那这样我们的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啊，你也可以动动脑子，发挥大家集体的智慧，想一想咱中国的哪部电影里塑造的人物啊，其实有点类似于夺宝奇兵里的那个男主一样啊，这个 Indiana Jones 大冒险家 是吧，大家可以一起想一想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妈妈咪呀的中文版新一季的介绍。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OVO XC60 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开心麻花2019原创爆笑贺岁舞台剧《疯狂双子星》来了！12月21日至1月27日，海淀剧院开心麻花微信公众号购票，2张8折起。四海皆兄弟，船上全是戏，双胞胎神设定，大错位笑不停，爆笑不断，包袱猝不及防，舞美逼真，机关暗藏，玩转错位，大笑贺岁，兄弟来不及了，快上船！ 快乐很简单，87.6。 老铁，长这么大我干的最对的一件事儿 就是买个好房， 就是装个好家。 嗨，找一款心仪的风格，买一堆大牌的建材，雇一帮专业师傅装呗。 哪儿这么麻烦，全包圆999一平米，这些事儿全都管了。 那82平花89000拎包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整装啊。 错，是全包圆整装。 400-606-8866，省心整装全包圆。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 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儿子，你选的这个装修全包圆啊，哪儿都好，就是吧， 建材牌子不够硬还是不够环保？ 不是， 签完合同他给咱家后期增项了？ 没有， 家具不是北美纯实木的， 家具挺好， 施工不靠谱， 特别好，我就是怕出点什么问题没人管呢。 妈，在全包圆装修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微信他们总经理，打400-606-8866加总经理微信吧。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好，接下来关注一条资讯，河北梆子现代戏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演。昨晚原创大型河北梆子现代戏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隆重首演。该剧由王勇担任编剧，梅花奖得主王红玲、王英慧、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四刚等人主演，中国剧协副主席孟冰担任本剧的总导演。在接受演艺群英会专访时，他介绍了这出戏的排演特点及精彩看点，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现场发挥的录音报道。 这个戏有一个特点呢，边排练边修改的状态，全方位的立体排练，拿着剧本边背词儿，边听着唱腔，边在舞台上导演说的是过来过去这儿怎么处理，这个演员是很吃功夫的。主题方面这是最重要的亮点，戏剧舞台上以纪念碑为主题或者题材的这样的作品还真是不多见。他用了一个雕刻纪念碑的石匠来反映牺牲了的烈士应该有一个灵魂的安放之地，用我们对他们的缅怀更激起我们对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带给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的一种真爱。那么还有呢，这个戏唱腔非常好，它对唱腔的传统性和现在的改革的创新性也是有要求的，让他们两个人的重唱河北梆子的传统里面是没有的，所以这就是一个新的创新。 好了，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演艺巡回，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同样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今天晚上各位想要看到我们现场直播间的视频画面的话，您可以这个打开北京时间 APP 以及新浪的一直播，还有我们的听听 FM 来观看现场的视频直播画面。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妈妈咪呀》的中文版新一季的这个情况啊，即将再一次登陆北京的舞台。那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的各位嘉宾。 嗯，我们来请出剧中，哎，多问一句哈，剧中你们是以这个，比如说 Sam 或者是这个 Sky 来叫对方，还是会以这个中文的名字叫？ 英文好，那就以英文来讲吧。我们请出 Sky 的扮演者秦飞，欢迎您。我们再来请出 Sam 的扮演者袁野，欢迎您。 大家好。 我们再来请出 Lisa 的扮演者周小薇，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 我们再请出大 boss 哈，上海华人梦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李静，欢迎您。 大家好。 其实刚才我们大家这个带着大家也了解了一下这个团队啊，这个李总刚才还说呢，说哎呦这个团队太欢乐了啊，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团队的存在，我们说一说啊。 你们说说吧。我觉得从我的经验来看啊，就是做这么多年妈咪啊，我们剧组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就包括前几季的演员，每一次在谈到妈咪啊，都是就好像在提家人一样这种感情。所以就是，而且我们妈咪啊这个，因为我们现在中文其实是第14个语言版本，现在已经有16个语言版本了，就在很多国家都有妈咪啊的制作。那我们每次跟英方的版权方聊起来妈咪啊，都是在说妈咪啊大家庭这个概念。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传统，它可能跟这个戏它特别有亲情友情爱情的这个情感戏在里面有很大的关系吧，我觉得。 所以就是说这个全球所有的妈妈咪呀人都是一个大家庭。然后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各自见过其他国外的演自己角色的人啊，你们有没有见过？ 我们的那个我们这次来了两个编舞，一个叫莉亚，然后还有一个叫 Sonia， 一个英国人，一个西班牙人。然后他们两个其实在这次的那个《妈妈咪呀再次出发二》那部电影里面，两个人都有。然后就一下子觉得我们跟全世界都是同步的，因为在电影里面能够找到他们。然后，但是他们就在我们那个排练厅 哦，感觉就在自己的身边啊，跟自己同在， 还蛮有这种就是大家庭里面这种感觉。然后我就刚金姐说那个，就是我们确实是有一家人。然后我从我自己个人的这个体验来讲，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很亲密的感觉，就是我们比方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去军训，军训完了一两个星期之后，可能大家都会那个会成为特别好的朋友，就马上一下就破冰了。就是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每天都经历巨大的这个体能训练的话，大家都是挥汗如雨， 一起吃过苦， 对，一起就那种喘气儿，就见过你那个样子过来的，就一定会就是在灵魂上有一种亲密的感觉。对，所以这个是一点。还有一个是就是就是我们在后台的时候，每一场表演之前，在15分钟提前 call 的时候，会有一个吉祥物的一个大象，然后从每一个人手中传到下一个人手里，就像是对下一个人的祝福，就在这个剧组里面一个 它有一个小仪式是吧？ 对， 也 传达像，然后选一个字，然后我们来聚气，这样就是开启我们的这个一个仪式感，然后才会给观众们也带来一种就很强的一种仪式感。所以这个可能也会有。 这个仪式就是在你们的幕后进行是吧？ 对，准备要上台之前的15分钟。 所以大家可以那个想象一下那个场面啊，就是演员在上场之前还要进行一个仪式性的一个场面，来为整场演出打气啊。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成员，那其实再回到我们的这个音乐剧的这个本身啊，我不知道如果各位你们用。如果跳脱出来，你们作为一个观众的话，你们会如何评价这一版中文版的这个《妈妈咪呀》？如果作为一个观众的身份的话， 对，或者说包括哈，可能正在收听或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有一些对他的剧情不是很熟，也许听这个名字非常熟了，《妈妈咪呀》， 对， 但他到底讲的是一些什么样的爱恨情仇啊？可能没有那么熟悉，我觉得也可以就是。说一说它的大概的一个梗概，然后再加上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观众哈，比如说之前没有演它之前，你看这个本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哈。 就这 样，我来，就是确实有一个就是从观众视角的分享，我自己收到的，因为我之前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是学理工科的，他学计算机的，然后他就是读信那个新媒体，他就问我为什么你们要一周演八场，为什么不把你们录下来，然后全息投影啊，就是那个就像真人在舞台上演一样，这样你们巡演可能还就更便宜，就拿着就走，就是很方便， 果然是理工科的， 可以同时 同时在全国各地就演嘛。然后我当时没有非常理智的，就是组织好的语言去回答他，但我的直觉就是，戏剧它本身它是一个非常人性的一种触碰，就是最早它可能是在集市上，然后大家就是各自有各自的活动，但是然后可能有人演讲，有人在表演，然后在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你可以感觉到互相的脉搏、眼神的传递，甚至你汗味都可以闻到。然后一直到我把他请过来看了我们广州场的《妈妈咪呀》，然后他才真诚地告诉我说，我终于懂了为什么你说戏剧是无法被替代的，音乐剧这种能量是无法被替代的，而且只有你在现场，你才真的会被这种能量给穿透。这个感觉是一定在现场才能体会到的，所以这个是、我想尤其是《妈妈咪呀》这部能量这么高的戏、然后歌舞这么丰富的一个戏、大家可以特别能感觉到的一个特点。 哦，好的，来那个这个周导啊，周导这个精彩的发言博得了晴飞热烈的掌声。 谢谢秦 老师。袁老师您也说一下吧。啊， 我觉得其实《妈妈咪呀》这个戏，我从2006年、2007年英国版到上海来演出的时候，在上海大剧院的时候我就看过，然后呢，而且就是中文版，前面的基本上两版我也都看过，因为都是在上海都有演嘛。然后对吧？然后而且中文版里面其实也有我的同事在演。对，然后所以说我可以就是处在一个观众的一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部戏当初给我的是主要的主题是爱。然后呢，里面同时呢还有青春，活力，荷尔蒙，以及希望。对，这个是我觉得是会给观众一些。 这个用了几个词，青春、活力、希望、荷尔蒙，对吧？啊，这个各取所需吧，啊，各位。 说哪 儿？来，晴飞呢？你觉得呢？ 就看你就行了，是吗？ 我就是行走的荷尔蒙。 对，因为这部戏其实我在2005年的时候在日本就已经参加过了。 哦，你演过日文版吗？ 对。 哇、这个大揭底啊，来来你说一下啊。 在里面当时我没有真正的上台，我只是参加了排演。所以这我们的总导演还有莉亚是 莉亚是编导。 对，舞蹈编导。对，我们在2004年的时候在日本就已经见过了。对。当时我还不是 Sky， 我是另一个角色，是叫 Pepper。 Pepper 就有舞蹈大段落。 对，因为我是舞蹈出身。我原来是跳舞的，所以，对这个戏还蛮 有感情， 有感情的。对， 而且这次， 而且是用母语演。 对对对对对， 更不一样。所以在 别哭别哭。 哎呦呦呦呦！ 在广州首演的时候，我是去年刚刚回国。所以用母语演完了之后，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我在后台演完之后，我一个人 就哭了，是吗？ 对，我一个人痛哭，而且，那个感觉是真的不一样。对，母就是，哎呀，中文版真的很好。 哎，我们的晴飞，我都差点都被他带动了。就是可能作为一个在外国 演剧多年 的一个人，然后呢一个演员，然后突然有一天自己比如一部剧制，然后呢又是用自己的母语来演，而且自己一下子从这个回来以后还要担任一个重要的角色，我觉得相信那个时候的这种感恩，这种知足，我觉得一定会特别触动人。 对，这也是刚才袁老师说我为什么每天排练那么兴奋，就是因为这样。我是从心底里面真的很兴奋。 从心底里兴奋，所以大家到剧场去看一下我们兴奋的 Sky 啊，就兴奋的晴飞老师，他到底会兴奋成什么。那你这到了台上以后这更飞起来了，你这啊。所以其实各位再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在这个整个的排练过程当中，你们觉得对你们来说就是最大的挑战，或者你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也好， 难题啊， 对对对，有哪些，或者是哪些桥段，哪些唱段，还是哪些那个情节啊，或者是哪些技术环节，哪一位你们觉得挑战比较大， 自己还克服了，或者是费了好大的力气啊。谁先来？来，谁先说一下？ 先说。 哎，周导吧，你这个短时间就能组织好语言。 对。 就不是也不是说就是会组织语言，就是确实在参与完这个戏之后有很多心得。 嗯。 哎呦， 我 先说 啊， 好激动，我来组织一下。 我遇到的困难 啊， 其实 挑战是吧？ 先夸夸自己。 没有， 在广州11月16号演出的时候，演出《妈妈咪》首演的时候，算是我上音乐剧的舞台的14周年。 哦， 我在04年的11月16号上了，就是正式的。演了音乐剧，在日本四季的猫的剧场演了猫，其实对我意义还蛮不一样的。但是我待了那么多年，我从来没有中文说过台词。 那这个 就对，所以排练中我对说中文的台词其实是有， 特 别害怕。虽然说是母语，但是我表达不清楚。 嗯，甚至你害怕表达不清楚。 我特别害怕表达不清楚，还特别害怕在歌曲里面大家听不懂我在唱什么。 啊， 我第一次， 因为很在意。 对，因为很在意，因为第一次我排练完了之后， 嗯， 周导就跟我说，你好日式的唱法哦。 我都忘了。 对，所以就会很害怕 啊， 就害怕把表现不好这个角色应该表现的东西。 嗯嗯嗯。 对，这是算是我要克服的 最大的一个难题。哎，刚才您说到日式唱法，在这不好意思插一句哈，因为、 你非得鼓捣他唱，没有， 就是你看，因为我们知道，就每种语言它的发声方式和方位都不太一样， 不一样。 比如说你意大利歌剧，你用中文一唱，好难唱啊，因为中文的咬字偏前的，嘴唇的音太多了。那比如说像刚才您说的日式唱法，然后包括中文唱和这个英国的原版来唱的话，就它是不是也会遇到这种发音的位置啊，还有这个方式不一样的？ 日文唱法的话。他因为日文就是必须要发音很清楚，不然你不懂在唱什么。 嗯， 对，他就算是一个小的字你没唱清楚的话，整段他都不懂是在讲什么。 哦， 而且是因为文法 可以 啊，对对，就是语法， 对， 语法 的话，比如像是吃饭，我们都会说吃饭。 对对对 对， 嗯。 但是日语是在前面， 饭吃， 所以你不讲完，他都不知道你在是说吃过饭还是说没吃饭。 对， 这个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每一个字咬得很清楚。但在中文的话，其实就没有要咬得那么清楚 啊。 如果你咬得很清楚的话，会觉得有一点点怪异 啊，就是把那个每一个字感觉都，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发力过猛， 对 啊，就那种感觉是吧？哦， 对，就像唱法里面有。气声一样，在日语里面，如果用气声的话，可能这段就不懂什么，所以他要每一个字都很清楚的去唱。 嗯， 其实就是在中文用中文把一句词唱清楚的概念和用其他语言把一句词唱清楚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在中文里面我们是有四声并且有逻辑重音的。 对，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把它克服掉的。其实我们因为剧组里面还有来自香港来自台湾的演员，大家都要去就是经历这样一个语言的上面的一个转变的。 好，来袁野你说一说吧，你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挑战。 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我觉得可能是难点也不算，但是我感觉是最开始的时候的确是有点轻敌了。 哦， 为什么？因为刚一开始的时候把剧本给我的时候，我正好在老家休假。然后那时候正好在玩，然后我大概的时候因为剧本给了嘛，然后作为一个演员就是应该是本能的就会先看一下台词体量。结果我这么一看完以后， 戏好像不是太重 要。哎，我说这个要是说在话剧里面啊，基本上连主配都算不上 啊， 就是他的体 量，感觉到那个体量啊， 对，就是我指的是体量。结果一排上就不是这么回事了。然后本来我一看，哎，我说这个戏可能就是从我们一般都会互相都会开玩笑嘛，然后衡量一下每个人的角色，谁的角色会性价比较高，对吧？这个大 啊，明白， 对吧？然后当时我觉得可能我的性价比还可以， 哎，说的最少， 这是实话。但是后来之后一排上发现不是了。 说的 真的是不少，对， 话 真的不能说的太早。然后有的时候，哎，我说你看我这一段没事，然后突然发现，哎，怎么明天会通知我排练？对吧？然后哦，我说 怪不得我说这个女主角她要唱4分15秒，嗯，我要在台上站4分15秒，嗯，而且我是一个大背台，嗯，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大家会条件反射的去问导演， 最高级别的用后背演， 然后当时因为我直接我就跟Paul说了，我说观众也看不见我眼神嘛，嗯，我说这个反应的尺度大概在哪里，嗯，你要全力以赴，你要帮助你的对手把这段戏演完。 哦， 对，然后我说我站4分15秒，这个一般的人都会觉得演员其实挺怕在台上干站着演， 对对对对对， 而且给我的要求是不能动， 嗯， 不能动，因为焦点全部都是在女孩的身上。 哦， 然后对，然后刚一开始又告诉我没事，你在台上是一个剪影，他说别人看不见你，啊，结果我一站台上，我这会儿好像有一个隐隐约约的定点光在，就是，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的确是还是蛮出乎我的意料的，所以说后来之后，然后而且有些词其实Paul当时就跟我说的很明白，因为比如说按道理来说这些词在我的印象中应该是过场戏， 嗯， 对吧？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要把事件推动一下，对吧？然后我的人物就是一个等于是要推动事件的一个发展，所以我出来可能都是那种比较交代性的。然后Paul就说，他说你知道吗，原来你这段词很长，大概有2页， 嗯， 现在为什么只给你们浓缩到了16句，是因为这16句没有一句是废话。 哦， 所以一出来每一句你要把意思都要说清楚。 哇 哦，所以说哦，我当时哦，我说这个回家要下私工了，对吧？这个是 对吧？然后就是每一句都是哎，然后后来之后我想想，其实这个东西是在让我刚开始排练的时候还挺有点不太适应的，就是经常会。其实Paul有一点很神奇，就是我们那个就是英方总导演，他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嗯， 但是他会听你的语气， 哦， 厉害， 所以他就会告诉你这句话说的不对， 哦，他好厉害， 他不会说中文，但是他会告诉你。我觉得你可能强调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比较重要，对，哦，他真的好厉害，嗯， 哇，这个好厉害， 对， 所以你说的这个Paul，我一直以为他是你们称呼一个中国导演的外号，我叫外号叫Paul，看来这个脾气挺暴躁，所以这是个英文名字啊， 对，然后所以说我就觉得，嗯，这个是我刚一开始的确是前期有点不太适应， 哦， 对，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难点， 明白，来。最后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我们请那个谁，周导说一下吧。 哦，我先说一下，野哥他其实他刚说那个站那个，他非常专业，每场都会流泪。 哦， 就是他跟那个女主进入共同情境，然后每场都会流泪，所以那个是一个情绪的高点，在我们那边叫那个叫 Winner Takes It All， 叫 胜者为王。 胜者为王这个唱段，大家可以到时候关注一下。 好的。 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难的，其实现在才开始，就从正式演出后才开始，就是因为我们刚提到体力要求很高， 嗯， 每天都有每天的累法，然后1周8场，就真的是非常标准的，就是百老汇他们也是一周8场， 嗯， 专业的音乐剧演员，周一到周五，周二到周五每天晚上，然后周六和周日是连着两场，然后在周一一天休息，就这样一直是这样的循环下去， 嗯， 所以还要每天一定要是非常高的一个能量， 嗯， 又很好的一种新鲜感，然后传递给观众， 嗯， 所以这个也是欢迎大家到时候到现场来检阅我们，是不是？ 最后李总说一说我们的演出 时间 和地 点。 我们演出是从12月14号到1月5号，在天桥艺术中心。 嗯， 然后我们这个演出的档期其实是会跨圣诞节新年，所以其实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和，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剧场，来特别一起来享受一个非常欢乐的。剧场时光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好的 好的，非常感谢几位哈。 嗯，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赵爽， 下一个节目是来自我们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特别制作，欢迎您收听。 读书不仅可以让生活更丰富， 还为我带来爱情。 读书的整体上是让你这个人改变了， 让我了解了更多的世界。 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的给病人看病。 是我只能活一辈子的人活了好多辈子。 经典作品能够让我们领略人类智慧与情感的深度， 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与美好相遇，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你好，我是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领读者小群。今天我为大家领读的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这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诗， 它带给了我们对爱情的向往以及那种若即若离的感受。据不完全统计啊，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的相关网页浏览量呢已经超过了千万。爱情固然美好，但是同时又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可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对爱情是如此执着呢？ 我想可能是因为没有什么能像爱情的苦恼那样甜蜜，也没有什么能像爱情的痛苦那样快乐，更没有什么事情比爱情更加幸福。所以我们就这样义无反顾，纵使它有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是痛彻心扉。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最神奇的语言，那就是爱。它是阳光渗透到人的心灵。 有了这种语言，人们就可以在春天播种希望，在秋天收获幸福。好，那么接下来我就为大家来领读这篇文章，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 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而是爱到痴迷，却不能说我爱你。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不能说我爱你，而是想你痛彻心脾，却只能深埋心底。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我不能说我想你，而是彼此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彼此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而是明知道真爱无敌，却装作毫不在意。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树与树的距离，而是同根生长的树枝 却无法在风中相依。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树枝无法相依，而是互相瞭望的星星却没有交汇的轨迹。世界上啊，最远的距离，不是星星之间的轨迹， 而是纵然轨迹交汇，却在转瞬间无处寻觅。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瞬间便无处寻觅，而是尚未相遇便注定 无法相遇。装房子其实比买房子还重要， 是这么说，可以弥补先天不足。 所以必须装出品质多花点钱也值。 一线大牌环保建材，全程可见的精细化施工，全屋配齐实木家具。算有品质吗？哇，这得多花多少？ 只要996.6平米，这些全包圆了。灯具、窗帘也配齐。打4000-6606-8866报名，还送全房家电呢。4000-6606-8666，品质家装全包圆啊！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电。 金珠来了， 金珠来了！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之，小金珠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珠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Michael。 老铁，长这么大我干。